想说走就走，哎呦，所以我要选择始终快乐、啊啊、把精力包成面包，头发乱糟糟，整个屋子东西不数都不住门口，天哪，偶尔放肆一下真快活，但是生命其实就像一部迷途游戏，收集美丽回忆，淋雨就淋雨，困了就赖皮，带上自己、啊、我想着想着想着想到心都酸了，梦想就是简单生活，我忙着忙着忙着忙到心都乱了，一无所有是否轻松，

Thank you.